还不懂，这爱情路究竟带我们到什么地方，是要持续仍旧珍惜，还是回到原地？如今此刻的我的确是有一点疲倦。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最高检5月31号下发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 258.89 元。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交通部31号公开征集公众对于关于修改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意见，规定拟增加诚信体系评价要求，禁止列入民航安全管理失信黑名单的人员担任通用航空企业高管。北京市商务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重点监测的60家商业服务业企业实现零售额22.4亿元，同比增长6.2%。从2015年6月1号起，为配合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施行，本市11大公园中，除陶然亭、紫竹院、北京动物园和玉渊潭4家公园局部区域可吸烟外，其他7大公园全面禁烟。 Wait.